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朱征电话里斗败功绩一样窝囊地叫他姐夫，让他去某某派出所捞人。到了地方，民警过来说明情况，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。两个男生为了这女生斗殴，已经调解过，互相道过歉了。因为还是未成年，所以得通知家长，带回去好好管教。朱征不是自己正儿八经的亲戚，谭燕西也懒得去管他。上车前只说了句： 让你姐省点心。 知道了，姐夫。 在车上，谭燕西发现朱征的小腿受了伤，便送他去了医院。到医院检查，拍了个片子，索性没伤着骨头或是半月板，医生开了点药，就打发他们走了。就在谭燕西把人送回去的路上，接到了赵野的电话。他手机连着车载，直接接通。 哎，燕西，你不是说上回我挑的那画老爷子喜欢吗？今儿那画的作者也在，我亲自跟人再要几幅。 有话快说。 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？ 谭燕西没做声，赵野笑着开口。 周小姐行情好得很，就我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，搭讪的也怕是有5、6、7、8个了。 那边似有人在叫他，他应了声，挂断前匆匆开口： 赏个脸，过来喝杯酒吧。 电话挂断，音乐接替了播放位置。朱征斜着眼打量谭燕西： 姐夫，周小姐又是哪一位？封口费备好了吗？ 连你姐都没这个本事来威胁我。 他语气平淡得很，朱征却是心里一凛，怔了下，不敢作声了。可能是平日里跟谭燕西嬉皮笑脸惯，常常忽略，他实则是个多么杀伐决断的人。周迷上下两层楼都逛完了，满场子找顾菲菲，这人来疯一会儿就没了影。他走到客厅通往屋后花园的廊下，拿出包里手机给顾菲菲拨了个电话。想许久无人接听，转身正要走，前方过来一道身影。周迷下意识停了脚步，抬头一看，却是顿住。谭燕西身上一件深色大衣，灯光照的那颜色不够真切，像是墨色里染了一点蓝。这冷调很衬他，人清绝得过分。周迷还没说话，谭燕西一步上前，捉住他手腕，往外头一带，顺手关起了廊下的玻璃衣门，里头的音乐声一下就小了，外头的风声却大起来。周迷手腕轻轻一挣，谭燕西就松了手，笑着看他。 又见面了。 周迷不作声，抬手要去再把玻璃门打开，谭燕西却往侧旁走一步挡住了，不让他开，很是幼稚。 你到底要做什么？ 谭燕西微微扬了扬眉，低头去摸外套口袋，拿出烟和打火机，嘴里衔一支，低头就着微弱的火苗点燃，抽了一口，焰光跳跃，让他眼里多出一抹暖色。他再去看他，周迷后悔在这一瞬间抬头，再薄情的人长这样一双眼，也何该能营造深情的假象。他像被那眼瞳里的火光烫着了一样的，还在晃神儿，听见他开口，依然隔山隔物的音色， 叫他想到薄明的傍晚时分隔窗看书，听见那些深巷里的悠远声响。那么盘桓一阵，又沉沉地钻入耳中。他三分不正经的语气： 第三回碰见你了吧？我总得信一回缘分这事儿。 周迷只觉得这个人浮浪得很，很不喜这一点，本能就想走。本来还有一句回敬的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力度尽失，干脆就不说了。他伸出手去，再去够谭燕西身后的玻璃门把手，下决心避开他。周迷原本以为谭燕西会像方才那样继续挡着门框不让他走，但他只是垂眸看了他一眼，好像在确认他是不是真不愿意与他待在一块儿。周迷瞧见他目光一瞬就凉了下去，那样稍尽飞灰的一种冷寂。他往旁边让一步，亲自替他打开了门，笑容倒是还挂在他脸上，只是除了客气已没有其他的意味。这或许是他谭燕西的另一个优点，从不勉强任何人。情场、欢场、生意场，俱是如此，没谁是取代不了的。周迷低下头，短促说声谢谢，一步迈出去，错身时闻见他身上寒凉的气息。还没走出去两步，顾斐斐风风火火地过来了。他找了半天的人，这会儿表情比他还要十万火急。 哎呀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 什么事？ 陆宇恒也来了，刚到的。你要么回避一下，要么最好做个心理准备。 我有什么可回避的？ 哎，反正话我是给你带到了啊。 他话音落下，这才瞧见玻璃门外立在廊下的男人。谭燕西斜倚着门框，目光往这边瞥了一眼。 你认识啊？ 嗯。 顾斐斐又朝男人打量一眼，身形修长，清正一副衣架子，中了基因头等奖的英俊长相，这要是放在娱乐圈，怕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。他凑近周迷，一拳都轻砸在他肩膀上，挤挤眼睛。 哟，可以呀，眼光不错嘛。 顾肥肥可能当真只是来通风报信的，说完就要走，周迷一把抓住他。 我准备回去了。 嗯，哎呀，我可能还得等一会儿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叫人给你找辆车来送你回去。 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吧。 哎呀，钱省下来买两杯奶茶喝不好吗？ 顾斐斐说完就走了，留着周迷进退不得，怕走了顾斐斐找不到他，不走吧，几步之外就站着个他分外不想打交道的人。他也是脑子短路，硬是没想到还能手机联系。就这么不尴不尬的原地待了一会儿，两害相权，他还是决定走。结果今儿老天爷好像存心捉弄他，非要让他见识一下这圈子有多狭窄。下一秒就看见前方画框背后走出来个人，是他以为只要走得够快就碰不着的窦宇恒。窦宇恒很是惊讶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来。 啊，周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 陪顾菲菲来的。 哦，我刚门口跟菲菲打过招呼。 嗯，他跟我说了。 两人自发形成了尴尬的气场，但凡不那么迟钝的人可能都能瞧出来，这场面是分手之后狭路又相逢。 上回孟少宗你等到了吗？ 嗯。 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周迷有点待不下去了，想跟他告辞。窦宇恒比他先开口。 要不出去走走？ 我准备走了，车在等我。 啊，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，就两句，不耽误时间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咱俩都两清了，你还怕什么？ 周迷被窦宇恒的话架得有点下不来，却听见身后慢条斯理的一道声音： 等你半天了还不走。 窦雨恒立马顺着声音望去，这才留意到廊下站着的男人，愣了下，笑着打声招呼。 啊，韩总，幸会。 窦雨恒的目光不由又去瞧周迷，一问兼有意味深长。谭燕西客气一笑，朝两人走来。 卫星。 窦雨恒有几分尴尬，他知道谭燕西，可人谭燕西却根本不知道他。 免贵姓窦。 窦先生，我跟周密还有事准备走了，或者有什么要紧事你俩现在说，我等着。 不，也没什么要紧的，不耽误二位时间了。 谭燕西一笑，微微颔首，目光再去看周迷。周迷朝着窦雨恒点了一下头，也不理会谭燕西，径直就往外走。穿过客厅，到了大门口，身后谭燕西一直不紧不慢地跟着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